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今天我们正在举行的是我们开播日的特别直播活动，生如夏花。 是的，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 那要特别告诉您的是呢， FM98.2 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此刻您只要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马上体验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啦。 对的，另外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点击关注活力982来体验我们的可视化的内容。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考拉 FM、 听听 FM 和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那在这个时段呢，直播间里来了两位新人，是我们台的另外两位主持人，他们特别为了今天的直播做了一份年轻派报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OK， 好，那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他们。首先是孔文，然后是王爽。 好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的节目主持人孔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早间微微一笑节目的主持人王爽。 OK， 那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调查员。 是的， 让他们给我们带来这一份年轻派报告。 好，首先由我为大家带来，我们是搜集了近一年年轻人的他们当中流行的热点的话题、事件，还有对事件的一些态度。然后我们发现呢，年轻人的热点话题往往也能够撬动现在社会的关注度。后来呢，我们经过归纳和浓缩，提炼出了四个关键词，然后来描述现在的这一代年轻人，立体的呈现他们现在的这个样子。 四个关键词是吧？ 四个关键词， 一二三四，像首歌。 好的，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词， 我们归纳的是寻找这个词，因为我们发现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呢，应该说刚刚从这个青春期的尾巴，那么走入到这个社会中，他们还在寻找自己和这个世界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同时他们也在寻找同类，寻找共鸣，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寻找自我。那么这个寻找这个词从哪儿可以体现出来呢？我们发现可以从年轻人们都很热捧和热追的这几部电视剧当中可以感觉到这个词的存在。 王爽不说我都还不知道自己丢了这么多东西。 我找到了不少，因为我当时看了不少剧。 对对对，没错。那么这个时候呢，不得不提的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刚刚给大家就是热播的一部剧集《人民的名义》其实刚刚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咖的寄语当中，也达康书记然后也给我们带来了祝福。 我们先来看祝福，然后 对，我们先来看祝福。 真的吗？看到的是达康， 其实有两位在《人民的名义》里面特别酷的角色， 还有 童伟哥和达康哥。 听着，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达康书记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好，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这是他喊大家看 FM982 啊， 谢谢达康书记。 还有齐厅长一起来听和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达康书记和齐厅长喊你们看 FM982 了。 对， 好，我们再回来。其实《人民的名义》这部剧集呢，是聚焦了近年来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反腐。但是呢，它出乎意料的受到了大量年轻网友们的喜爱。 是的。 然后有网友呢在网上这么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分享一下。他说，腐败真黑暗，但是转念一想，这些黑暗被拍了出来，就变成了光明。 没错， 我也是这么喜欢看《人民的名义》的。 我也是， 就是觉得好像我自己小时候看电视剧总是会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然后现在看《人民的名义》知道，这是好人这是坏人，可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有那个善恶观被树立起来了。 对， 没错。而且这部剧呢，它而且是采用了就是年轻人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些表达方式，然后是接受了被年轻人所接受，也吸引了他们的眼球。而且呢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考试的时候，我们大学考试的时候，就是杭州啊还有佛山这个大学考试的政治试卷都出现了《人民的名义》这样的试题。 是吗？ 就多么的接地气。 对，多么的接地气。 所以要给大家说一说，如果不看这部剧的话，考试有可能考不到。 要想学习好，电视不能少。 对，没错。 要想生活乐，982必须来，是吗？ 982必须来，北京青年广播必须关注。 那么如果说《人民的名义》是激发出了年轻人心中的一些正义感，下面我要说的这部剧应该说完全就是我们年轻人的生活，就是从去年到今年大家都特别热追的这个《欢乐颂》和《欢乐颂二》。 那么在欢乐颂里边这个舞美吧，欢乐颂舞美应该说大家都是在关心他们的这个生活和他们人生的这个发展的路线。我觉得里边每一个人虽然我们说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是大家就像照镜子一样都能在上面看到自己的影子。 是的， 而且就是每个人都能教我们一些东西吧，比如说曲妖镜就教我们敢爱敢恨，对不 对？对，没错。 而且就是人民的名义和欢乐颂这两部剧呢，就是在热播的时候我看朋友圈上也有很多这个测试，就是我要测一测我是里面 的。王爽测出来像谁？ 我好像是有这个 Andy 和邱莹莹。 哇，是吗？ 哦，真的。 哎，你的发型今天还蛮像莹莹的。是不是？大家看，这是莹莹本人。我测了，我也测了，我是79%的曲筱绡加21%的应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像我，对不对？ 对对， 就是又可爱又靠谱，对吧？对吧？ 是吗？ 是吧？ 听不太清。 又可爱又靠谱。 我测出来是好像是60%的安迪和 是的 老谭吧， 对，30%的谭宗明好像。 太 恐 了， 太 恐 文字了吗？哦哦， 那 我一半的谭宗明，一半小包总， 过分了， 过分了。你这个测试的结果不太准， 你这是编的。 我这个会不会招恨了？我这 恨 你这是招杀。 我就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是孔文给人的感觉有点点像小包总的感觉， 有玩世不恭的感觉。 对， 哦， 可以关注孔文啊，今天的节目 版的小小包总。 是的， 好，那么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2017年上半年年轻人的嗨点，我们给大家提炼的关键词之二，就是共享。哎，其实提到共享的话，那现在我觉得真的是人人都离不开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共享单车啊，然后还有共享汽车到共享式的公寓啊，年轻人呢也不再纠结于就是说我一定要拥有这个东西，他们更加注重这种实用性和效能，用最少的资源达到预期的目的。我想这也就是共享时代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意义。 对，很多哎，生活里面共享单车是吧，王爽？ 对。 还有什么样的共享衣橱？ 但其实这个就是共享单车，我觉得是现在这两年特别特别流行的。但是你再把眼光往前放，就发现共享这个词儿在我们年轻人未来的这几年中，真的会越来越充当更加重要的这个作用。那么我呢今年就看到了一本书，是这个生活在北京的一个日本的建筑师，他叫青山周平，他写的这本书呢是叫理想家2025。那么他在这个书中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念，就说可能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的居住的这个家都会变成一个一个的盒子，然后我们这个家里边的很多元素，比如说冰箱，比如说大衣柜，可能都会以共享的这种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那可能我们的邻居也是会每天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这些盒子都是可以被推动的。 哇， 对，这就是我们 我 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图， 便搬家是吗？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图，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本来住在孔文家旁边，然后我烦透了孔文了。 对， 他老说自己是小包总和谭宗明的化身， 你 在 听 不下去了， 不能这么说实话。 然后我就可以把我的那个小盒子推到珊珊这边， 谢谢你。 然后左边是珊珊，右边是王爽，对不对？ 对对对。 我和王爽同意了吗？我们会搬去孔文那儿。 谢谢， 我们都挨着孔文。 然后你就享受小包总，他就享受 我靠着谭宗明那边。 对，其实刚刚爽爽提到了啊，2025年的一个预测，其实离我们并不是很远。然后还有一个共享单车的不是，是共享汽车的一个预测。 哎，对， 他的预测就是说以后的汽车可能也会像一个小盒子，那个小盒子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家里坐在床上，坐在沙发上，我们看着剧。但是这些一切一切的家具都可以在车里呈现，我们甚至可以夏天喝着一杯非常清凉的饮料，我们就出门了。但是我们去从 A 地去到 B 地，那么 B 地的时候可能也会因为这个共享经济、共享时代的到来而发生改变。那比如说我们到商场的时候，商场可能会变成比如说类似于现在我们的书架的这个样子。那么到了之后，比如说我要去一家餐厅，好，我到了之后直接电梯升上我的小盒子，然后我的共享车，我的车的空间就是我的包间，然后他把你的对对，就是我的包间，然后把 干脆在家唱， 对，然后直接他们把做好的 这个美食，然后直接送到你的房间里。 啊、 嗯，对对对， 就是共享概念听起来有点点像、嗯，就是大家不需要跟别人交朋友。 对，就是共享经济之所以会越来越流行、嗯，其实是因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有两个变化。 嗯， 一个就是独立生活的人会越来越多，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会在各个城市之间游走，就是不会 是 就是比如说很长时间待在北京或者上海，而是会经常走来走去的。嗯，嗯所以这种共享的，无论是车还是这个小盒子的房间，这种家都是非常适合年轻人未来的这种生活方式。 没 就这么理解，就男朋友女朋友不能共享，其他的可能都会变成共享的。 对，也只能这么说了。父母可能不能共享， 也不能共享。 但是不管怎么样， 对对， 我觉得共享这个概念真的是特别火，因为我自己就会用共享衣橱。我觉得共享这个概念真的是改变了。 你占有欲那么强的人还用共享衣橱吗？ 因为有些衣服你就是穿了一次可能就不想穿了呀。 OK， 就可能用共享衣橱更加方便。嗯、可能跟王爽是一件衣服，还是蛮可爱的。 王爽会用吗？ 我也用， 你也用吗？ 对。 对， 因为女生真的很需要， 嗯、 对、嗯，它其实是节约资源的一种方式， 对， 也让每件衣服物尽其用。 是的，共享这两个字真的是改变了我们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思维了，看世界的角度和态度。 真会玩， 嗯，玩吧， 真会玩， 嗯，没错。好，那么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2017年的嗨点关键词之三， 嗯， 创意。创意呢，我们对它的解读就是，年轻人不仅用富有创造性的思维结构和传统模式花样翻新的表达自我，而且还更关心社会的发展啊，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发明创造解决实际问题，真正做到徒手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怎么样，我们口号 刚才那段好机智啊，感觉就好 有没有 好励志， 特别像某专家。 徒手创造 新世界，我们要创新、嗯、 我用工具不可以吗？一定要徒手。 一定要徒手， 主要讲的是用的专业知识。 okay, 对对，明 白， 用大脑是吗？ 对、其实这个说到这个专业知识啊，就是很多像就是很多大学生都会觉得、嗯、可能我学的这个专业在我就业了之后没有特别多的用武之地。嗯、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个例子呢，其实就是说我们真的把专业知识用到实际的发明创造当中。那么第一个来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北航清华的两个元气少女，那么他们两个都是学计算机专业的，他们就发现了这个世界上存在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正常人和这个失语者，我们所说的失语者有这种就是听障人士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失语者，在交流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哪怕是面对面的，我们坐在旁边可能都很难说我们都可能还是要用微信去交流。那么他们发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去解决听障人士的问题。然后他们就发明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叫做闭环捕捉机电信号的这样的一个手环。对对对， 珊珊指 了一下手， 来看一下好不好，这个手环长什么样子。现在呢，在直播间的网友可以看到这张图片了， 对， 大家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刷666，然后也不要着急，我们一会儿就跟大家互动好不好。 我们的 千万不要急， 我们的演播间现在已经来到了9.2万人次。 哇，是的， 对，没错， 这是这个手环。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这个早晨会因为我们而变得更加美好。 好，这个手环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它给失语者设计的一个手环，是吧？的确是。 这个手环其实就跟我们平常戴的一个电子表是非常相近的。那么它的这个逻辑呢，就是把我们这个手动的这个肌肉移动的这个信号转化成语言的信号，其实是非常非常机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么这个设计不仅仅可以用在以后就是比如说听障人士之间的一个沟通，还有就是像我们这个普通人和听障人士之间的沟通。那么听说这两个少女说，未来这个产品还会进一步的升级，会给这个学钢琴的小朋友们带来一些福音，就是会纠正他这个弹琴的时候究竟哪里弹得不太对，因为他是捕捉机电信号的嘛，所以应该说它的用处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对对对，在王爽刚刚提到的这个特殊人群当中啊，提到一个失语者，我觉得这个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失语者的人群呢，它包含这个有比如说听障人士，还有这个脑中风的患者，然后脑瘫的患者，还有渐冻症的一些患者啊。在我们国家目前达到的数量呢是7000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哇，我们国家有7000万的失语者。 对对对，占到总人口的5%，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但是呢，他们这个人群来讲，在我们一般人来讲可能又 很难去想到，如果说不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数字给大家发掘出来的话，大家我觉得真的是很难想到有7000万之多呀。 所以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就有可能改变这7000万人的思维或者是 生 活的模式， 生活的状态， 对，他们获得真的更多温暖的力量和帮助。 对，其实近些年我特别感动，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开始真的把自己的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付诸到实际的行动当中，创造出真的可以改变世界然后带来温暖的一些小小的物品上面。我觉得这也是90后或者是更多的年轻人承担起自己更多责任的一个方面吧。 对，80后90后00后。 是的。 对， 我们常常都说就是年轻人要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那么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年轻人真的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 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创意的第二个小事件呢，也是关注到了就是生命这样的一个议题，或者说生活这样的一个议题，是说这个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的研究生范时中，他设计了一个生命滑梯。其实大家听这个发明就能感觉到 很酷。 它其实是这个解决高层救援这个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有这个火灾的时候，可能这个在非常高的大厦顶层的这些人就比较难被得到救援。那么这个生命滑梯呢，它就是说利用了这个起重机、还有滑梯、还有救援云梯这三种概念，然后让这些等待救援的人可以像滑滑梯一样，就直接从高层滑到地面了。 是的，这个生命滑梯其实王爽也带来了图片啊，我们看一下他所创造的这个生命滑梯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和形象。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模型的图啦。 对， 但其实是可能真的在实际救援当中发挥出很大的作用来。 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翻译的手环和这个生命滑梯，其实都拿奖拿到手软，就是国内外的这种大学生或年轻人的创意大奖都拿了非常非常多。 对对对，而且啊，这个手环呢，现在这个团队目前是已经得到了这个天使资本的天使投资，已经拿到了投资，而且呢，他们目前的这个识别的精度是已经达到了95%，一个非常高的精度，而且还在不断的在推进，在进步。然后以后他们的设想呢，就是在人工智能技术成熟之后呢，还可以和 VR AR 技术，然后这些方方面面的全都结合起来，然后全方位的来服务这些生活， 解决很多问题， 对对，解决很多问题，这些生活不是特别方便的朋友们， 没错， 感觉很高大上哎。 因为可能之前大家对于年轻人会有一些偏见，觉得说我们喜欢的创意也好，然后创造也好，总是一些穿的好看的、吃的好吃的、玩 的 好玩的。但是真正的听到这样的消息，是我们把创意用到了像比如说去解救火灾当中的生命，然后去帮助那些失去语言能力的人的时候，我真的内心还觉得挺感动的。 我也是， 对不对？ 对， 超级感动。我觉得好像创意和创造真的融入了年轻人的血液和生活，而且它发挥着更大的、更有价值的作用。 就像乔布斯说的那样，我们真的开始去 改变世界。 改变自己。 好，这第三个关键词，创意。 我的天哪，乔布斯都出来了。 接下来就要说到改变自己了。 对，改变自己。2017年上半年，年轻人的嗨点关键词之四就是美，就是也可以，我们也可以说成美好。其实现在我们可以感觉到，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呢，就是不仅是在通过创意花样的翻新表达自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更加有趣、更加新鲜。就是像我们刚刚给大家举到的这两个例子，他们也在用专业的知识解决实际的问题，为更多更多的人创造美好的世界。 那么同时，我们这代的年轻人应该说，就是过去我们大家也追求美，但可能多少有一点含蓄。那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说，我们大张旗鼓的追求美，我们大大方方的追求美，而且不仅是就是说希望我们生活的环境更美，希望我们自己更美，然后希望我们身边的人都更美，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为了配合这个追求美好的这个关键词呢，我给大家找了一张图，费尽心思找了一张图。 这张图不用费尽心思，这张图铺天盖地都是。 高 晓松老师的盛世美颜。 对对对，就可以感觉到年轻人对于美颜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感觉啊，已经影响到了，就是说影响到了中年人，可以这么说。 可以说，我相信他不会生气的。 谁不会是？那你要确定这是大大方方的美，还是大大方方的诈骗？ 大大方方的美。当时小宋老师发的微博特别可爱，这是一个网友给他 P 的嘛。然后他就发说，如果我用这个做头像的话，算不算侵权？然后给他 P 图的那个网友就说，这就是您本人。然后他就当头像了。 他这个是不是还出了抱枕？ 对， 他有很多头像出了抱枕，而且高晓松老师是完全没有去占有版权的，他也不分成，他就是觉得好玩了，愿意让年轻人去把它作为一个能带来乐趣的东西。 颜值即正义， 他是觉得自己的颜值能够被做成商品赚钱， 是的， 他感觉到了巨大的荣耀， 他给别人谋生了，是吧？ 那么说到了美这个关键词呢，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聊到过，说九五后的一个求职调查的报告。那么在这个报告里呢，也看到说九五后的年轻人对于这个工作的要求，说颜值特别重要，就是你工作的这个环境美不美啊，还有你的同事美不美啊。那么很多的年轻人也觉得我的这个理想职业就是当个主播或者当个网红。所以可以见到，就是这个美好这个词真的是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是高于一切。 我刚刚看到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叫做向日葵，他留言，他说今天是中学生专场吗？对的， 不是哦，我们只是零零后而已。但是其实 是小学六年级， 如果我是向日葵，我就会很感动，因为这是我们今天在直播间提到的第一位网友。在此呢，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呢其实是跟花椒直播间的朋友们有一个互动的活动的，找到花椒直播，找到我们的活力九八二，收看我们的可视化直播，然后呢打赏的朋友，据说打赏最高的可以获得我们的大礼包啊！我们的大礼包其实特别特别的丰富，大概长这个样子， 包括限量版 T 恤， 就里面有我们的 T 恤、 帽子，还有限量版的 环保布袋，然后还有变形金刚的公仔、话剧门票、 特别 万达影城提供的门票等等等等。大家其实就是具体的活动信息，我们可以在随后继续公布，以及去关注我们的活力九八二官方微博， 对， 查看置顶微博就可以知道怎么参与我们的互动啦，好不好？ 对，因为今天的流程比较紧凑，我们也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一一的回复大家的留言， 是的，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自己在直播间可以开一局聊起来，好不好？ 但是向日葵，如果我是你啊，我不送个，我都不好意思。 对对对，你看我们这做的有什么小包子、啊， 人家都说 的有安迪呀、 啊，中学生是吗？那我原谅你了。但是其他的朋友，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帮我们刷一刷，刷六六六，好不好？一波六六六刷起来了。 其实看到我们九八二的这个形态，包括我们的直播间，包括我们的主持人，我觉得可以最好的体现“美好”这两个字。 哎呦，真的是 你们两个就是坐在那，我就觉得就两个字“美好”。 谢谢 这个台的主持人。 夸 我到底是有多自信。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花椒直播平台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背后的这个大屏幕啊，我们这个两位主控珊珊和水水背后，你看他们两个生如夏花就在他们后边绽放，你看你们两个 就是的， 你们无感吗？ 完全呼应了这张。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真的是被夸得太习惯了， 而且 我的天， 有点不太敢接。那这个时候话锋一转，还是要 告诉大家， 你看 你的花，你看这， 对呀、啊，我跟你讲，你这种级别我们已经无感了。从小就是生如夏花的人，怎么办呢？ 你知道吗，王爽？你刚刚讲到说，年轻人以前都是羞涩的去表达美，现在大大方方。我从来没见过珊珊羞涩表达。 从来都特别大方，是不是？ 那今天两位带来的是年轻派报告，那最后有没有什么就是总结性的那种想要告诉大家，就是你们在做完这一份研究以后，你们发现年轻人现在真的都是怎么玩的，怎么玩的好呢？ 我觉得整体的感觉是年轻人真的都是特别特别的自我，然后都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么除此之外，其实从这四个关键词我们还能够就是提炼和小升华出另外的一个词，就是能感觉到这一代的年轻人其实是非常有责任感的。 对，没错， 无论是他们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发明创造，还是说他们关注这样的反腐议题，还是说他们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觉得都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 没错， 对对对，没错。 孔文呢？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挑战和机遇并存。然后刚刚 现在这个词儿， 对，是这个词儿， 怎么听起来有点不太年轻啊？ 因为 徒手创造我们的未来， 徒手创造我们的未来。因为刚刚给大家提到的这个共享单车的这个话题，然后现在很多网友也调侃说，共享单车的颜色太多了，都不够用了，创业都不够用了。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共享单车现在已经有企业开始在经营了短短几个月之后就已经退出了市场。所以我觉得我们共享时代的到来，它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 说得好。 没错，我们也是非常喜欢他们的这一份报告、 是的。 而且其实我们活力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的口号之一是重新定义年轻。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想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切口来了解年轻人，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年轻人嘛。 对 对，其实我们去了解自己。对，但是其实在他们这份报告当中，其实我非常同意王爽所说到的那两个字，那就是责任。 是的。其实我想无论是实现创意，还是寻找自我，去找到共享的精神，还是变得更加的美化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纵然骄阳似火，也挡不住我们为梦想前行的脚步。正如我们的青春，注定要用火花四射来锻造花样的年华。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全频可视化电台热力开播。6月26日，北京青年广播，傲娇绽放，生如夏花。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这里是北京电台北京青年广播，调频 FM 98.2。今天是我们的开播日特别的活动，叫做生如夏花。 是的，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 那要特别告诉大家的呢，是 FM 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此刻您只要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记好了，982魔力工厂。除了平时可以看到我们主持人私下的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讯息还有文章之外呢，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马上体验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了。 对，重要的事情说三遍，982 魔力工厂。 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 FM 98.2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观看我们的可视化的直播。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考拉 FM、 听听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是的，那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啊，既然你在直播平台上主持人提出了要求，你们是会满足的对吧？帮我刷四个字，北京电台顶起来好不好，盖个楼，就这样了。 Okay， 那今天呢是982的跟大家正式见面的一天，有很多抽奖和互动的活动，也欢迎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来查看咱们详细的互动细节。 对，那在花椒直播的平台上的打赏的前五位也有可能会获得我们的奖品，一个大礼包。 是的，转发我们的官方微博活力982的置顶微博并艾特三位好友，也可能会获得我们的大礼包。 OK， 好的，那现在的直播间又是迎来了两位美女嘉宾。 是的，开心。首先为大家介绍第一位资深媒体人，500强企业营销顾问，教育部备案创业导师袁伟。 欢迎袁伟。欢迎。然后接下来是北京十佳歌手大赛的冠军，有一届 冠军北京大学十佳歌手大赛啦。 对啊，北京大学 对，你刚才说的是北京十佳歌手大赛把大学背了、 给你升级了你还不开心啊。 谢谢。 北京大学十佳歌手大赛的冠军。然后以前的组合是叫做阿仙与牛草。 是的，特别可爱。 对，然后现在是一位程序员的于小文。 大家好。大家好。 这个真的是很冲撞的， 这个人生也是非常的颠簸， 很精彩。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给两位准备了小小的礼物。其实，因为在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之后呢，我们有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去收集大家的心愿，就是年轻人的心愿，也是想通过这个平台去聆听更多年轻人的声音。 是的。 那今天呢，我们就筛选了一些心愿，过来，然后让两位一起来听一听，给一些建议。那有的心愿呢，只是一些小小的感悟；有的心愿是一些小小的烦恼，有的心愿就是他们生活当中有趣的事。我们先来听第一条，好不好？ 大家好，我叫张德汉，然后今年已经18岁了。愿望这种东西吧，我觉得就是可大可小。你就比如说，我明天早上的愿望可能就是我想吃一顿特别好的早餐，因为嘛，就是也比较懒，早上起不来，然后学习又很忙，然后就总是吃不上饭。感觉能吃上早餐的话，就是特别幸福。如果非要说我有什么愿望呢，就是我想成为一名摄影师。我记得之前的时候呢，看过一句话，人最幸福的时候不是按下快门的时候，是回忆那些照片的瞬间。这真的，我感觉这句话说的其实挺对的。如果我能真的能够成为一名摄影师的话，我可以把我身边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因为感觉就是无论是之前在学习还是上大学的时候都特别想家，然后我就有的时候会翻出来照片看一看。想学摄影这个东西吧，其实就是想把我现在身边的人，就是我的父母或者我的朋友，还有我家里的样子，就是拍得好看一点，以后能有的东西去回忆。 你会想当摄影师的男生。 是的，我觉得这个梦想还是挺美好的，二位觉得呢？ 我没有，是 是有这个顺序的吗？ 没关系啊，随便说，我就这个时段咱们随便聊一聊。 梦想不分先后，梦想不分排名，好不好？ 女孩子之间啊，刚开始总是要互相谦让一下的。聊开了，您看着吧。 OK， 那小文说一下吧。 我觉得摄影师这个梦想。我身边其实很多朋友都对这个很有爱好，因为现在这个第一个是这个摄影器材也多种多样，而且特别便宜。第二个就是现在网上太多教程，然后特别方便。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互联网特别好的就是你在所有想做所有事情在网上都可以找到你想要的教程。那这个事情就门槛就变低了，那你就日常生活中每一天你都可以拿着相机出去拍。比如说你是一个学生嘛，然后上学的时候拍拍自己的早饭，拍拍做早饭的人，拍一拍你的老师同学，我觉得这个慢慢积累起来就是很难得的一笔财富。即使未来不做摄影师，做一个业余的，就是出去玩的时候给家人给爱人拍一套很好看的照片，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还是蛮支持你的这个梦想的啊。 其实我有看到各种各样的小资讯啦，比如说在英国呢有一对夫妇，他们是连续好多年16年每年都去一个公众快照亭拍摄一组照片，记录了这对夫妻从刚开始的从热恋变成情侣，再转为幸福的四口之家的过程，然后也把他这个16年来的照片带到了直播间里来。那现在直播间可以看到，就这种真的会让你看到觉得好美好。 对，这个其实就印证了刚刚这个男生说的那句话，就是摄影师真正幸福的瞬间，不是按下快门的瞬间，而是在之后去回忆照片的瞬间。 是的，那也希望你呢可以好好记录你生活当中的幸福。那么接下来吧，咱们让袁伟老师好好听一条下一条心愿，好不好？ Okay， 好，没问题。 我们听一下下。 我叫袁鑫，今年20岁了，然后在上大学。让我比较骄傲的事情呢，就是我每天早上都能按时起床，然后这个习惯是在高考的时候留下来的，因为在高考时前三四个月，每天早上都是6点钟起床，然后背课文读书，然后一直坚持到了现在。虽然我艺考跟文化课都双过线了，但是还是滑档了，来到了 一所专科学校，但是我并没有灰心，这一份坚持一直与我同在，然后我相信我会把这个习惯永远坚持下去，因为每天早起，只要不是下雨天，我都能看到每天升起的朝阳。 看到每天升起的朝阳，是不是听起来还挺正能量的，袁老师？ 是的，是的啊，因为今天之前这个我们的团队来通知说啊，我们可能要非常非常早来到这个电台。我说还好，实际对一个创业者而言，起早真的没有什么。 是的 啊，我记得好像是在哪个电台听到过一个这个篮球明星说， 科比布莱恩特， 对对对对对，看到每天4点凌晨的这个。我忘记那个是 洛杉矶的太阳。 洛杉矶的太阳。 程序员说我还没下班。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今天的话，就是我们的包括我们团队的很多这个小伙伴，他也是一直坚守，连续加班，然后到今天早上6点才结束了之前的我们的一些项目。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你热爱也好，还是完成一项工作也好，这个早起这种习惯是特别好的。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自我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去控制的话，我相信也没有办法去控制好你自己的这个人生。 其实我觉得这一条我比较感动的是，我觉得早起我们是因为有工作嘛，要么比如说袁老师你要创业，然后小文你还没下班，咱俩是要上早间节目， 对， 这是被动的早起。但这个小朋友难得的是他是主动的早起， 我是主动的呢。 我爱工作是吗？每个主题都是 我爱 工作。而 且我是觉得非常欣赏袁老板的这个魄力啊，这个感觉，但是还是要告诉大家少熬夜，注意身体，好不好？ 好。 OK， 我们来听下一条。 我叫周振阳，是一名大二的学生。我的愿望呢，就是能够早点毕业，因为现在在学校能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少。虽然之前学了很多，但目前为止来说，能学到的越来越少。然后上的一些课呢，也是无关于你自己专业的课。上这些课呢，非常的浪费时间，也浪费精力。所以现在的状态就是在掰着指头过日子，所以呢，我就希望早点毕业，早点踏入社会，去适应社会，这样才能给自己一个更好的答复吧。 听起来真的好苦恼，这个小朋友有一种小小的觉得，哎呦，是真的吗？在学校是这样的苦恼。 我觉得就是好像每个人都年轻过，在这个演播间四个人当中，好像我最年长哦，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您看起来就像96年的。 好吧，我去接受一下吧，暗爽一下。我记得在我第一次创业，实际是在我初中2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成年。在我们那个年代呢，就是我身边的这个漂亮女孩，她们习惯去练摊儿。练摊的话呢，就会在批发市场去进一些衣服，然后在我们当地的那个小城市去销售。然后他们穿得很漂亮，而且他们在很小的年纪，跟我一般大的年纪，就也有钱赚了。所以当时我也非常非常苦恼，因为整天被家长逼着这个去参加各种补习班啊，要完成作业的话，确实觉得非常枯燥啊，觉得反正身边的这个我的好朋友都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所以索性我也要去尝试一下。所以呢，我真是亲爹亲妈来的，然后就给了我大概2000块钱，让我去尝试练摊结果这个过程非常非常波折，我说结果。我进了一批货，但是这批货呢，因为我这个非常非常娇小，所以呢那个时候非常娇小， 被我淹没了。 是被那个扛活的直接给扛跑了，所以我这个货就没有了。 是把你扛跑了？ 没有， 对，扛跑了， 把人扛跑了没关系， 货必须得在。 然后就哭喊，非常非常挣扎，然后就剩了一点点的这个回家的路费。结果又遇到了扒手。所以几乎我又是跑到这个站前的这个找到了警察叔叔，然后找到了我的爸爸，然后我爸把我接回家的。所以我回过头之后的话，我会比较专心的去读书。当然在上大学期间，我在尝试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再去电视台实习，包括在一些媒体来去实习。我觉得这样的话是可以的。有的时候经常会这个忽略到眼前包括我现在已经毕业好多年了好想回归校园去讲一讲课，或者是当一下学生。 你也是希望他可以珍惜在校园的时光，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啊。 那在进入下一条之前呢，要感谢宋222和林达西送了好多桃花和金话筒。 真的吗？ 真的。然后我们的老朋友，比如像沃特淡蓝色，比如像天哥，都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希望大家要一直关注我们今天长达17个小时的北京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的 特别 的直播节目。 是的， 因为有人在问说夏花什么来着，我说生如夏花， 是生如夏花，夏花在后面，这位朋友。好吧，不是夏花什么，加油，记住生如夏花。 然后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 魔力 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好，我们继续来听一条心愿吧。 我叫杨洋，今年20岁。说放弃的话，大概就是音乐，也不是说因为某个人放弃，只是实在是学不下去了。自己虽然自己是有那个爱好没有错，但是学到后来真的是身心俱疲，学不下去了。觉得坚持就是坚持梦想就是个错误，所以这个就只能当做一个梦，最好就是脚踏实地吧。知道为什么要放弃吗？就是我妈，她逼我逼得太紧。她说如果你喜欢音乐的话，你就要变成音乐的一部分，然后就让我学所有关于音乐的所有东西，包括器乐、声乐，就是学到一定程度都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傻子，就是学什么学不进去。然后到后来就感觉音乐这个路真的是太难走了，音乐是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被我妈逼，这个我又没有办法，就只能就是真的是迫于压力，所以就放弃了音乐。如果你没有那种毅力的话，还是不要学音乐比较好，所以我就果断放弃了。 听起来真的让人很心疼。 就这个时段我都不想电咱本来欢快的那个电影乐，我觉得他有一句话我真的心都要碎了，他说觉得坚持梦想简直就是一个错误。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小文，其实你本来是非常喜欢唱歌的，因为能拿到就是北大的十佳歌手大赛的冠军肯定是有两把刷子， 是， 但是现在其实你从事的工作有四把好不好？但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其实和音乐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小姑娘真的挺让人心疼的，因为我自己其实是学过器乐的，然后我知道那个枯燥的感觉，然后我就飞速的放弃了，就是 就是没有 像他已经是有多飞速学了一个月吗 反正就断断续续还在弹下来 学钢琴老师说这是黑键好我放弃 我放弃老师黑白这两个键分清太难了 大概电子琴这种简单的器乐学了三四年上小学以后就不练了妈妈我住校好累啊就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姑娘已经坚持到二十岁了真的是很有毅力而且妈妈也是应该一路走过来陪她也是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心疼她的就是把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一件事情已经变成了负担了 是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可以换一种思路因为我身边真的就是因为我大学参加这个比赛认识了很多玩音乐的朋友你想他们在上大学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专业然后也有自己现在的学业有去读博啊或者读研但是他们都是把这个音乐作为他们生命中很重要的调剂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有了新男朋友或者失恋了就任何时候他都可能会写一首歌然后自己简单的弹出来唱出来把这些心情记录下来我觉得有点像摄影师但是他们是用音乐记录下来自己的心情然后就是我现在要炫耀一下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那个杜凯然后和刘恋 对 他们组成了一个 Mr. Miss 组合他们是其中就是真正全职做音乐做的最久 的杜凯和刘恋应该也是北大十佳歌手 他们是北大十佳歌手 是你的上一届还是下一届 是我的上上届 啊、哦，上上届、 然后他们昨天在那个台湾的金曲奖就是音乐界华语音乐界最大的一个大奖然后获得了年度最佳 演 唱组 合 奖我们也看到也觉得很高兴 对、 太厉害了因为他们是第一个大陆音乐人获得这个奖而且他们是第一年出了专辑第一次入围金曲奖就获得了这么高的荣誉那他们其实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认定了自己的方向可能也没有逼自己去学很多器乐但是他们找到了自己喜欢的音乐种类他们真的是把爱好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你真的喜欢这件事情你才能这个往下走的时候有动力开心你做出来音乐才会好听你真的是在这个把自己内心的这个激情放到音乐里才会好听 那既然说到了音乐 既然说到了 Mr. Miss 对对对 我们下面就请小文给我们唱一首歌好不好 就简单唱两句吧是他们新专辑里面的歌也很推荐大家去听 小文我们有一个表演剧你要不要试一下 你试一下 认真的 试一下我们的表演剧 站着 好不好 或者你坐在那个小凳子上面看起来就很像这种感觉 对 其实我跟水水应该还蛮感动的因为我们是看着小文在学校里面唱歌的 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 看着他长大的包括 Mr. Miss 也是咱们看着他们在北大唱歌然后开始做职业的音乐人现在做出一些成绩 而且其实他得冠军的那期还是我们两个主持 是的、 能听到能听到 就是这首歌其实它是来源于一句话就是不要为明天的事情忧虑因为一天的忧虑有一天的这个就一天有一天的难处所以我也希望送给这位姑娘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你不想坚持下去了那么你就换一种方式来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然后不要让自己太难过然后真的把音乐这件事情彻底剥离自己的生命因为音乐真的很美好 要轻唱几句吗 两句吧 叫 明天的烦恼送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来听一下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嘟嘟嘟嘟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送给这位姑娘希望你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路 好 听，好听，好听， 开心！谢谢小文，我真的感觉好像回到了校园，听他在北大的舞台上唱歌的感觉。 对，就像他 哭了 讲到那样，音乐不一定你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事业了，更多的其实可以把它作为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剂或者一种安慰， 嗯， 对不对？一种 喜悦。音乐自媒体啊，有的在做这个话剧配乐，就有很多种方式来做这个喜欢的事，而还有创业赚到了钱，然后把钱投到音乐里面，自己做了工作室，这也是一条路，我觉得都很好。 对。 刚才分享的这几条，一个是想当摄影师，然后每天要早起，即使考上了专科也不灰心，包括放弃了音乐，我觉得好像他们生活当中很幸福啦。虽然现在有小小的烦恼，但他们其实是很有梦想的人，也想告诉他们一句，大声地喊出自己的梦想，并且勇敢地去追逐他吧。 加油吧，青年， 加油。来继续听几条真的特别需要加油的青年， 来，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小烦恼， 小烦恼， 一起来听一下吧。 我叫米珍杰，最近特别的忙，想要休息一下，因为想让自己充实起来，所以我找了一些兼职，但是我发现这些做起来其实很占用时间，如果这一天我没有课都用来做兼职的话，其他的事情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了，这样下来我发现我能留给自己的时间很少，而且开始一些意义不大的忙碌，所以我打算停掉这些没有意义的兼职，开始回归到自己的学习中。 关于时间安排和兼职方面的困扰， 是的，我相信袁老师有很多建议可以给他。 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尝试着去做兼职啊，无论是在暑假、寒暑假的时候去电台或者是电视台实习，还有包括即使上课的时候也尝试着，比如说在咖啡店。然后去打一些零工啊，当然这个目的呢就很单纯，就是需要更多的去尝试去接触这个社会。但是我觉得呢，做一个学生，如果是做兼职的话，还是不要本末倒置了啊。因为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做了一份特别好的一个兼职，因为一开始呢是在电视台拿到了一份实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一开始是跑跑龙套，实际并不占用我太多的这个时间，而且起始时间呢是在整个的这个暑假，但是后来呢没想到我做的还不错啊，然后很轻易的就做了这个栏目的这个执行制作人。 轻易的做， 轻易的做， 对， 这个炫耀帖发的， 你要注意他的用词， 轻易的，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做， 轻易的之后呢？ 对，是大二吗？ 大二 啊，是在大学二。 说完这句话之后，还有略微的停顿。 啊，好吧。 刘老师，您还有事儿吗？和你好好聊聊。 我的小心机不小心又泄露了， 又暴露出来了。 您继续说。 做了制作人， 对，做了制作人之后呢，就是发现我没有时间去上课了，我经常我要去请假，然后很多原来的这个校园的这种包括戏剧社的一些活动啊，也没有去没有办法去参加了。特别重要的呢，是我没有办法去上自习啊，没有时间去谈恋爱了，这个真的非常影响。 最后是重点，最后是重点， 没有恋爱，我们还是就是心理平衡了一些。 有什么平衡呢？ 人是没有时间， 咱们这一条跟别人一样。其他的都赶不上。 所以其实还是希望他能够真正的去平衡那个时间，对不 对？ 对 的，对的，对的。所以后来就是在这个中间，我也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折，因为刚才提到了我很轻易的做到了这个制作人，但是很轻易获得的东西呢，可能中间会有一些撕扯啊。中间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折，是我的老师、我的同学及时的帮助了我，所以我感觉平衡一下，感觉又比较了一下，觉得还是老师和同学给你的那份感情是最真挚、最无私的啊。我在那个阶段，我仍然最需要的是校园。 其实我好像也兼过很多职哎。上大学的时候咱们都兼过职吧？你兼过职吗，小文？ 兼过，我去做配唱。就是那个职兼得很开心，因为钱比较多。但是确实就是， 你看人家炫耀完之后都不带停。 我们两个嘉宾是怎么了？我还以为他说那个职兼得很开心，因为是音乐，因为是梦想。然后他结果说了一句，因为 钱 很 多。我们俩做这个直播节目也很开心，因为打赏比较多。 就是不要耽误学习的东西，因为这个真的错过了就回不去了。工作是你一辈子都要做的，你要做到退休，随时都可以换。但是学你真的再回去上就比较难了。 真的，真的， 的确是。我现在离开校园，经常觉得很想再回去再学习几年，觉得当时在学校没有好好学。 对，而且其实那种纯粹的东西是没有办法，不可逆的。 对 吧？ 对， 出来了就没有办法再回到那个地方。 我就选一个就是周末或者是完全特别灵活的那种兼职。然后我觉得是蛮好的。 钱比较多的兼职，是吧？ 可遇不可求嘛。 可遇不可求。来，我们来听下一条。 Hello， 我叫梦琪，今年21岁，已经上大三了。我现在的愿望呢，就是能够在不久以后找到一个还不错的实习单位吧。希望这个实习的工资能够支撑我一个人的生活，让我不用再跟家里要钱。我妈妈呢，特别喜欢出去旅游，但是爸爸一直在外面工作，然后也比较辛苦吧，所以他们两个人没有太多空闲的时间。那么我希望我现在能够找到一个实习的地方，自己挣的工资能够养活自己，可以帮爸爸妈妈分担一些，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精力，然后去过他们两个人特别轻松自在的生活吧。这就是我现在的愿望。 好懂事啊， 小棉袄即视感。 这样的小姑娘是不是就真的是她想做点什么就按照她自己的心意去做就好了？袁老师， 我觉得这样的话好好心疼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记得在应该是去年吧，我们公司有一个男孩，他是日本留学了大概2年时间，但是说实话他并没有在留学的2年时间收获更多的这种知识。他同时打了7份工，他同时打了7份工，所以他每天的这个时间就基本上被这个零工的这个时间所占据了，没有时间去上课，也没有时间去完成作业。所以他这2年在日本就整个的这个体验了一下日本各色的便利店还有小餐馆，并没有真正的享受一下。 但其实这个父母反而会更心疼。 是的 是的， 因为他们其实实际上是需要你去体验那儿的文化和那种就是感觉， 对不对？ 是的是的。但是我昨天的话我去剪头发那个地方的话，实际比较偏我们这种中年以上的老人，因为他的消费并不低。然后我很意外的 是有钱人不是老人。 对，就是偏年长类的这种理发的一个场所。然后我意外的发现了，原来好多年轻人也去，而且有大概有3个这个年轻人吧，穿得非常非常时尚，而且在一边呢非常大声的再去讲去国外哪儿去玩，又去哪儿去赌博。我就觉得哇好浮夸啊，很明显他的所有的一切并不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劳动来去付出换得的，我就觉得太浮夸了。所以相比较哇，这个孩子实在是让人贴心又让人心疼。 对，我觉得姑娘不要着急，就让爸妈放心更重要。养活自己其实就进入社会以后发现还可以，就是只要自己消费有一定自控力的话还是可以，就是慢慢找一个 关键就是控制不住啊。 喜欢的工作让爸妈放心最重要。 对 OK， 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心愿，我们接下来一会儿的时间会再继续听我们的收集 的 心愿。 其实我们有小小的心愿了，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从今天正式开播之后，可以收获更多的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自己的小小的心声。那其实也有很多文艺界的朋友们送来了对我们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烈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们是广场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这里是北京电台北京青年广播调频 FM 98.2的开播日的特别直播活动生如夏花，我是水水， 我是珊珊。那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是许愿池的环节，请来了两位嘉宾袁北和小文， 欢迎两位美女。那在这里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直播间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0万人以上了啊，第一次突破 10万。哇，才10万吗？你加油分享你评论 OK 好吧，今天如果不点到100万我就不关直播。哎，咱们继续听一下心愿吧。有一些心愿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听起来关于爱恋的故事，来听一下。 大家好，我叫潘思成，我来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我现在特别就希望能够时间能够快快过去，到读硕士的时候，这样的话我女朋友就可以，也许就可以到北京来读书了。现在他在天津南开大学，我每一周都只能坐着高铁去找他，虽然说也没什么吧，但是总觉得还是挺远的。如果他能够和我在一起的话，那该多好啊。 大家好，我是赵思琪，来自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今天我想对一个人说我的愿望。莉莉，你的前男友昨天晚上从哈尔滨坐11个小时的硬卧回北京来找你，他现在在你的楼下，希望你可以下来见他一面。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曾经在一起的1023天，也不要忘记你们想要一起开的1016咖啡馆。我希望可以听到你说好，希望今天晚上可以见到你们俩在一起。 和男朋友在一起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再过几天呢就是我们的1周年纪念日，所以说希望今天能借着这个机会向他吐露一下我的心声吧。我希望在24岁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牵手见彼此的家长，27岁我们可以举办一场不是特别隆重但是很温馨的婚礼，30岁我们就生一个孩子吧，把我们的二人世界变成3口之家，40岁或者可能是45岁，我们的生活就渐渐的归于平静，但却依然很幸福。60岁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工作了，有时间有精力我们可以去世界各地旅行。80岁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活着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躺在摇椅上晒太阳享受生命。 3个心愿都是有关于情感类的。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小文，你刚才听的这3个，第一个关键词是自己异地恋，北京天津，希望可以见到女朋友，第二个是劝闺蜜和男友和好，希望你们记得你们在一起的1000多天， 我觉得你 然后 这 些美好的日子。我看他们忘记前两条是什么。第三条就是一个美好的爱情的 爱情的一个 希望 计划。 第一个吧。 第一个 对，就是让我觉得很真实，然后就那种天天盼着见到爱人的那种感觉， 因为有等待所以有仪式感，对不对？ 对，而且就是一看就两个人的感情超好，每周都去异地恋相见，然后盼着未来就是这个 这个盼着未来的到来的这个过程感觉很 盼着， 小文是不是挖了 真的是 挖了一个小坑，所以就是小文自己是有这样的经历的对不对？ 是我没有 有一种感觉，而且是异地恋不常相见的那种， 异地恋都超失败，就是我很羡慕就是能谈下异地恋，我朋友都是89年异地恋最后修成正果。 按照小文的套路应该是发现不太容易，所以一开始就放弃了。 你在哪？你在清华是不是？那我们离得太远了， 太远了。 我们不适合在一起。 北大西门和清华东门异地恋 有300米呢。 哦，太远了太远了，走路要5分钟。 在北大里面还得问你住哪个楼。 啊，那个闺蜜的那个真的，我觉得听她声音都要快哭了，应该是对自己闺蜜真爱吧。 对， 对，有一种特别了解他们俩情感故事的感觉。 对对对，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闺蜜还蛮好的， 特别值 啊。 嗯， 对。 严老师呢？你觉得？ 我比较喜欢第三段，因为我觉得就是判断我们是否能够走到一起，就是我们彼此的人生规划当中是否包含着彼此。虽然的话，就是他计划的比较长远，就是20岁的时候我们什么样子，30岁的时候我们什么样子，甚至计划到80多岁，这个很美好。就是我记得我上大学恋爱的时候也是按照这样的去规划的，所以我听完这段是很有共鸣的。而且他的这段规划我正在去践行啊，所以 天哪， 怎么又洒了一把凉水。 我想问一下珊珊，你是怎么请嘉宾的？我开开心心的来做节目真的是一肚子气。现在 上来就是我大二的时候就是很轻易的就做到了制作人， 对， 然后看着你， 然后紧接着说，我现在就是在践行， 在进行这样美好的计划。 你在践行什么？我听不见。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是一个计划性会比较强的人， 看出来了 啊。对，然后一旦盯住 计划，大二的时候当制作人，大三的时候有钱。 确实是盯住钱来的。 然后现在这个愿望也实现了，好不好？ 实现了。 对对对的，因为我记得我在上考大学之前，就是我爸妈管会比较严，但是当我考上这个大学之后，然后我爸妈会催着我说，你赶紧需要上大学的话第一时间要谈恋爱。然后我爸非常直白的说，等到大四的时候可能都是别的这个漂亮女生挑剩下来的。所以我 疼自己闺女 啊。对对对的， 发现你爸爸也是个很有计划性的。 是的是的，我非常像他，而且我爸非常帅。 是是 哇，好棒。 让老公来炫爹。 对，不行，我老人家。 小文在旁边真的是默默的说了好多金句， 太不怕了。其实我刚才之所以为什么问大家你们喜欢哪一条，是因为我老觉得年轻的时候谈的这些恋爱你很难给他建议，就是大家是听不得建议的，我们就是要自己去走这条感情的路才可以得出自己对感情的那个结论。然后所以关于感情的这种许愿，不管是悲伤的，不管是难过的，还是快乐的，我都会觉得很美好了。 祝福， 所以我会对会喜欢用喜欢这个字。你最喜欢哪个？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第二个。 哇，劝闺蜜和好那个。 对啊， 你希望你有这样的朋友是不是？我是不是做的太不好了？我每次都说分。 是这样，因为我记性不太好，所以我就希望我闺蜜帮我记一下，就 是 大概 多 少 天是吗？好嘞，我会承 有这样的 app， 可以下载一个 程序员。 好啦，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关于感情的事情，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归属。有一首歌，小文肯定也非常的熟悉，叫做《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在这里也祝愿所有在青春当中遇到爱情的小朋友们，都可以遇见一个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美好的人， 然后星星落在你的头上。 你的眼睛在笑，我望着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北京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的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 是的，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那其实我们是想寻找更多的年轻人，所以说和传统的广播我们想做一个区分，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主动出击的年代，就像老师说到的要有计划。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外景主持人张月和王月也是开着印有982字样的房车来到了北京的各个角落，然后现在我们知道他们是来到了国贸， 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他们在国贸的金台西兆地铁站，咱们去看一眼现场的情况好不好，来看看我们是怎么来主动寻找年轻人的。 好的， 哎，能不能听到我？ 张月，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你说话了。 可以。 好的， 这里是微微一笑的直播间，那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张月和王月，好不好？ 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是金台西兆站10号线的 A 口，非常漂亮这地儿。我们往前看看，这是国贸。这是我们的央视大楼，再往前走呢就是国贸的3期，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财富购物中心，这个地点正在熙熙攘攘的有很多上班的人群。北京青年广播除了可以听除了可以看以外，还可以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聚合平台，所有的年轻人都可以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这辆房车就开到了地铁站的旁边，很多的这个路人啊行人啊都驻足观看。现在我们钻到房车里看一眼啊，王月正在房车里采访这个过路的路人啊，他们对北京青年广播的开播都寄予了非常大的希望。我们继续看一眼。哎，他们不是采访。 我们现在 可以看到，可以不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嗯，这是张月，你是进入了房车对不对？ 对，我现在在房车的内部。我们可以看到这是 FM98.2 的房车，它就停在了金台西兆地铁站的门口。刚才接受采访的是一个路人，他是工作了大概有10年，在国贸的3期工作，是一个做投行的一个职员。刚才他聊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他每年的时候都需要跳槽一次，才能够让自己的薪水涨一点。聊起来的时候还是特别开心的。然后说起北京青年广播，他非常的高兴，说哇，那个没想到广播可以做得这么炫啊。就是很多人非常不理解，说啊，广播里面的主持人非常的神秘啊，只能听到声音甚至看不到。但现如今我们把车开到了年轻人聚集的国贸这个地方，让所有的这个年轻人都能看到这辆车。好的， OK， 好的，感谢张月，感谢张月和王月在国贸为我们发回的现场的报道。这也是北京电台北京青年广播一次新的尝试，我们希望能够走出演播间，然后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到更多的年轻人的群体当中去。 是的，如果你今天在路上行走的话，看到这辆印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982的房车的话呢，也希望你主动的走上房车好不好，找他们聊聊天， 诉说你的故事。 是的，好，那我们继续来听大家的故事吧。来听一条什么样的心愿呢？其实这条可能就不算心愿啦。 我们来听一下。OK，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条心愿。OK， 那刚刚其实袁伟是有分享自己很多的职场的经历。 我叫郭轩，今年21岁。如果可以回到某一个朝代的话，我希望能够回到武则天统治的贞观年间，感觉他们那种穿衣服特别随意，就比如说太平公主，他们就每天穿的衣服都很随意很简单，然后就是特别多的纱然后裹在身上，然后都特别漂亮，不像现代人穿衣服都比较拘谨，然后也不会像他们那么随意，所以比较喜欢这种比较随性的感觉，就是对这种生活有一种向往。 这条是不是有着惊人的反转感？ 算是心愿吗？想穿越回贞观年代。 喜欢当时的治理啊，然后当时的这个女性的地位啊什么，后来发现她是喜欢当时的衣服。 对，还是喜欢那种很 随 性的 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个唐朝的话很随性的话要有资本，像我们这样的话， 你这话说得很隐晦，大家都听懂了对不对？ 就是他是在炫瘦对不对？ 是， 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说，在一个以胖以那种皮肤吹弹可破为美的一个年代，就袁老师没有办法达到那样的美感，为什么呢？太瘦了， 太瘦了，实在是 实在太会说话了，是谁？ 其实我觉得分享这个，咱们这个时段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啦，听听大家有什么各种有趣的小故事呗。 天马行空的那种想法，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你就猜不到结局。 对， 对， 接下来一条，估计你就猜不到开头。 我是一俊，然后今年20岁。就说起喝醉这件事，我自己倒是没有喝醉过。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喝醉过，我们一块儿喝了好多酒。喝完之后呢，他呢就去厕所了，然后把厕所当成了厨房，就要拿勺就要炒菜。然后当时我就拦着他，然后呢，他结果我差点没拦住，他还说想吃，然后这件事挺搞笑的一件事。 然后我就不拦着，拍下来放 在 网上。 我跟你说，我要威胁一下你啊，于小文，你喝醉酒的事情。 咱俩是喝过酒的吧，小文？ 对，我喝多了，很夸张的。 以后不拦着你了。 但其实播这条的， 你也别拦我。 播这条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有喝醉过，没有因为喝醉而出过洋相的青春，可能是不完整的青春。 是的， 是的。 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回想起来是特别有趣的事情。哎，不如咱们一人讲一件，觉得好像青春的时候。不管是喝醉还是怎么样做出来的一些有点荒唐的小事情吧，你们有印象吗？ 没喝醉过的也挺完整的。就是我们安慰一下自己，喝醉了就是为了完整人生吗？ 你知道，就是我读大二的时候，然后我们小课组就是要散伙嘛，因为不是一年一个小课组嘛。然后 对，他们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首先是播本的学生。他们那时候是几个学生跟一个老师做成一个小课组，就是内部辅导吧，这种感觉。 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喝酒的时候，然后那天晚上我就真的就喝多了。其实我真的没有喝的那么多过，因为你知道我酒量很差， 对， 所以一般来说我会稍微控制一下。但那天晚上可能是因为情绪到了， 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呀、 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然后整个晚上就是当成一个，我就变成了一个考拉，我就一直吊着我们班一个叫艾楚怡的女生，从后面考拉环抱住她。 你现在说能不能不要把人家的名字说出来？他可能觉得很丢人， 做人 清清白白做人， 人家都有女儿了好吗？对， 我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是，你不光经常暴露出自己的异性好友，然后还经常暴露出异性好友的婚恋状况。其实你要反思一下，你知道吗？他就是这样的人。 好，那既然反思的话，还是要 爆出爱楚怡怎么样的，然后 就爆了一个晚上。 哇，爱楚怡被打昏了吗？ 姑娘好脾气啊、在直播间当中，蔡弟的瓜友在抱怨说，我们今天没有就是及时的去回复就是直播间的留言，在这里 面也是现在够及时的吗？ 也是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直播，然后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之前的节目那样，就是频繁的和大家去进行互动，但是我们鼓励大家自己聊起来，好不好？发挥你们的主观能动性。 其实我们是因为今天准备了非常多的内容啊，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比平时可能更有趣一些，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集中注意力，好好观看我们今天的生如夏花特别直播了。当然了，大家的留言，我跟水水今天下了节目之后会去看回放，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依次回复。 拉高了， 明天的节目就是依次回复。 所以今天也不用做主题了，对吧？ 对，明天的主题就是回复今天的留言。 OK， 袁老师呢？ 荒唐的小事儿， 因为这个 没有人生很完美，是不是？ 我跟你说，袁老师，你最好说一个荒唐一点的，真的。 好吧， 大二的时候 受不了 制作人。 刚才那个男孩说是他的好朋友把这个卫生间当做厨房，是吗？我的一个好朋友，他特别好玩，他是直接把厨房当做卫生间，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啊，他是一个男生 煮汤了吗？ 是的，是的，直接把厨房的这个装着这个餐柜的这个餐具的门，然后直接敞开了，然后很释放，然后很舒爽，然后第二天他女朋友就疯了。但是我自己呢，我自己就是喝得特别特别醉的话，是在我创业最开始的一次。 嗯，然后那个时候有资金的压力，然后目标的压力啊，包括人才的各种压力，所以也会经常约上我的这个三五好友，然后喝上一回。啊，然后我喝的最过的一回是，已经完全这个失去感觉了。然后当时是叫了一个某代驾平台的一个司机，然后把他送到我在怀柔还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小别墅，然后送到那里，然后我就找不到方向了。 嗯，也是怀柔有别墅哦。 小文， 是租的，是租的。我知道你为什么能唱歌唱得好了， 是抓重点抓 可爱 啊，抓重点 是租的。然后呢，就是我就睡着了，结果我睡到了早上的五点。这个司机真的好有道德啊，一直陪我陪到了五点。 哇，真的吗？ 比刚才他抱他的女生同学抱了一晚上，听起来还有道德，很可怕。 对， 代驾是按时间收费的吗？ 没有，而且就是我只是给了他一个代驾的这样的一个钱。 哇， 对，我就觉得就是互联网平台还是有一些可信赖的。 有，常常其实现在会让我觉得，其实每天你要接触这种陌生人的这个感觉更多了， 对 不 对？ 每天你打车的司机，或者说你去就是比如说便利店的这种陌生人，其实有的时候你还是能感觉到生活当中的很多小小的感动。 对，这种来自陌生人的这种温暖，在你特别苦闷的时候，会感动你好久好久。 小文呢？ 我就算了吧。 好多是吧？小文打算出一本书。 那这样吧，小文的珊珊说。 因为 我是你呀，算我自己来。 就喝多了就会说英文，但是好像据他们说也不是什么正经的英文，因为谁也听不懂。 啊，对。 然后就会一直说一晚上，贫的要死。 其实我觉得，其实说到喝酒啊。好像咱们也不是酗酒啊，我觉得好像青春是离不开酒的，不管是你毕业的时候散伙饭，或者是可能碰到重要的日子纪念日去庆祝一顿，总是需要一点小小的调剂的，这是青春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成分啦。 我觉得其实是离不开那种相聚的感觉。 是的， 青春总是喜欢扎堆的嘛，对不对？ 热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条好不好？ 好，再听一条，是一条特别特别有青春感的心愿。 好的， 大家好，我是徐一放，来自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多数学物理的人都常常有一个疑惑，那就是学物理到底能干什么。所以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在大学四年能想清楚自己真心想要什么，毕业后想做什么，人生将走向哪里。如果说有什么更高级的理想的话，那就是希望能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适应黑暗的眼睛都适应光明。 哇哦， 什么感受？ 好诗意的男生呢。 袁老师， 来，我们更值钱吧。 更值钱是我们电台将开的一档新节目啊，袁老师是咱们的制作人，然后小兵，微软小兵特别酷，在下一个时段会跟大家见面的，我们台的另外一个新主持人， 智商最高的主持人。 是的，这个节目的配置是不是听起来格调很高？ 对，然后这个节目听说有一个新进的女主播非常的厉害，对不对？ 是的，她的名字叫做珊珊。 漂亮。 我有没有 跟你说， 习得我制作人的这个精髓？ 我要投诉你。在开播的第二个时段还要给自己打一个广告。 那必须打广告。当然平时我是和水水一起搭档主持的微笑了。 小文呢？小文听到这样一段，就是要在大地上开很多窗户，让适应黑暗的眼睛适应光明，这样的话有什么感 觉？我 觉 得学物理的人心中都是就是装着宇宙的感觉，就是他们想弄清楚这个世界的这个背后它的原理是什么，他们会选择物理，因为真的要超高的智商。然后看那个《生活大爆炸》的那个美剧 Sheldon， 对，它里面就基本都是物理学家，他们就都在找这个宇宙里面的事情，或者是星星上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挺浪漫的，我希望这个男生能找到自己想做的，因为我觉得物理学家这么聪明的高智商，以后做什么都行，转金融也能挣大钱，然后做工程也能做出。 小文，你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掉进钱眼里？ 你看我 天上做了一个又美的这个白瘦美，白瘦富美，对吧？没有办法， 白富美瘦， 所以就。没有啊，钱这个事情就是一方面衡量你这个价值的一方面，我觉得 这个是对智商的一种奖赏。 是的，其实实现自己的心愿和实现自己的价值是年轻人必须要有的一个梦想了。 没错，感谢我们又瘦又美又富然后又白的袁老师，也感谢我们不断在拆穿在戳穿袁老师的小文。 您是戳穿你好不好？ 是戳穿你。 OK， 那我们刚刚分享了很多很多年轻人的心愿，其实不知道哪一条正正的击中了你，然后让你的内心有一阵澎湃啊。其实今天是982第一次这样正式的和大家见面，您正在收看的是生如夏花982的直播的特别的节目。那我不知道，就是我们的青春是不是有很多人会不停的向你泼冷水，不停的告诉你说你不行，不停的告诉你说这不可能。但是青春的模样就是应该是我们大胆的回击他们，这个可能我能行。所以这就才是应该是青春大概的模样吧。 对， 一首青春大概送给大家。 在这个时段呢，其实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心愿，我们也希望982可以成为大家一个去诉说自己心愿的地方。青春大概当中有两句歌词我非常的喜欢，叫做青春大概都这样过，也许还有遗憾甚至更多，但我相信共你没有白活。 笑过，恋过，恨过，仿佛是一梦蹉跎。迷惑、失落、忧郁、寂寞，谁都是凡人一个。其实还来不及长留，愁都已经断不了情愁。牵手还是放手？大概都这样过，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们是 火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树影摇曳着麦田黄，你睫 台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AM 92.7兆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纵然骄阳似火，也挡不住我们为梦想前行的脚步。正如我们的青春，注定要用火花四射来锻造花样的年华。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全屏可视化电台热力开播。6月26日，北京青年广播，傲娇绽放，生如夏花。 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这里是北京电台北京青年广播调频 FM98.2， 在开播日进行的一个长达17个小时的特别直播活动，我们的主题是生如夏花。我是水水。 是的，我是珊珊。在这里呢，要再一次告诉大家， FM982 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此刻呢，您只要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 982魔力工厂， 是的，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马上体验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了。 对的，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点击关注活力982来感受我们的可视化的内容。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考拉 FM、 听听 FM 和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要提醒大家，今天是982和大家正式见面的第一天嘛，我们总要备些礼物吗？您可以在我们深度的合作直播平台花椒和我们进行互动，本直播时段打赏前5位的朋友就有福利了。您可以获得我们特别定制的982活力大礼包，其中包括什么呢？982的限量版 T 恤、限量版的帽子、特别定制版的环保布袋。那当然了，同一位金主全天只能获得一次我们的大礼包。 当然大家还欢迎大家去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活力982。那转发顶置微博，并且 @3位好友，并且发来这个开播的祝福。在本时段当中呢，我们的新媒体编辑会抽取这样的一个幸运观众，然后送给他们我们的大礼包。 抽取好几位应该是，这其中也包括很多东西啊，包括咱们的繁星话剧村的话剧票，以及万达影城提供的电影票，还有变形金刚的公仔等等等等。 总之我们是很有诚意的， 是的， 在北京青年广播开播的这一天呢，也是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有一个愉快的早晨。这里是7点钟到10点钟陪伴大家的诞生篇。 是的，那在这个时段呢，是我和水水在直播间的最后一个小时了。我们请来了两位特别有意思的人，首先为大家介绍第一位中国钢琴喜剧创始人，既是喜剧演员又是钢琴家侯乐天。 欢迎侯乐天先生。 哈喽大家好，主持人好。 这么羞涩呢，侯乐天 早上起得这么早实在是少有的情况。 早上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这里是微微一笑，我跟水水的节目。 对， 哎，好，咱们先介绍第二位吧，好吧。来，我们的同事也是 FM982 的制作人，魔力 X 档案的制作人张璐。 大家好，我是张璐。 欢迎璐璐。那今天璐璐也带来了就是 X 档案的是的 魔力 X 档案。 X 档案 OK。 对，现在有魔力的节目。 对，现在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吧。 这个节目是我们982的一档有声小说节目，节目里播出的都是年轻人喜欢的科幻、奇幻和玄幻类的小说。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精彩，大家一定要听哦，是每天中午的1点半到2点，每天晚上的11点到12点，两集联播。 那好，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露露带来了一个他们节目的片头， 对，大家听一下现在在播的小说。 对，现在在播的小说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气氛好不好？ 大明落难太子，东瀛忍者少女，蒙古水师提督，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不空文化出品，主创马伯庸，驰骋赵老师，演播江宁。 哇， 这个片子撩到我了。 如何撩到你了呢？ 就是觉得首先它这个题材和它整个的感觉我觉得就是挺好的。 嗯。 然后呢，你知道现在其实上班挺累的。 嗯。 就如果是你自己要去读书的话，有的时候确实没有那么多时间。然后我觉得如果是听这样的声音的话，其实你还可以干着其他的事情，所以就是一个很棒的 idea。 对，我觉得我们广播最有魅力的一点就是它的伴随性很强。之前982我们到进校园活动，很多大学生也表示他们很喜欢现在的这些科幻奇幻类的作品，所以有了这个有声小说以后呢，大家也会觉得啊，我不管做什么事可以一边来听这个广播。同时呢，喜欢看视频的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视频来找到我们一起玩耍。 是的，最近在播的这一部叫做《四海惊奇》，是吗？ 对， 听起来名字就很酷。 嗯，这个我跟作者他们聊过天啊，就是他们写这部作品的初衷就是想创造这么一个世界，大海上开着中国船，不管是探险的船、海盗船，还是大明水师的船，想做一个我们的不同的海上冒险的故事吧。 嗯嗯，刚才好吴三强说了，说露露的声音好有穿透力，好喜欢。 嗯， 乐天，你刚才听到这个片头感觉怎么样？我们这个节目， 我感觉首先是一个特别特别奇幻的一个故事。 嗯 嗯，它肯定是讲的是跟大自然有关系的一些故事，然后在海上可能发生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状况啊。 你知道你现在在屏幕上看起来真的很像喜剧演员吗？你把你钢琴家的那面给我拿出来。超级喜感。 有很喜感吗？ 超级 的 看到吗？遥远的看我这边这大屏幕，你可能就能看到我转过来一点给你。超级萌，你接着说话就能找到自己了。 是能找到自己。哎，对， 看到了吧。 所以也是比较期待。而且我们现在其实真的说实话经常在路上啊，时间没有时间看纸质书，然后看文字也真的是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我觉得听书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 嗯 嗯，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刚才呢也来了一张图片啊，这是张璐带来的，是《四海惊奇》的一个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图片， 对， 是不是？这是《四海惊奇》的插画。 跟我们说一下这张图片吧。 这是其中《四海惊奇》里面最有名最好的一艘船，叫青龙船。它的设计在这个《四海惊奇》的世界当中是一艘速度最快的船，谁也追不上他。然后我们的主角都在这艘船上。 好喜欢这个描述。 好孤独的船啊。 大冒险。他不孤独，他的船上有探险的小伙伴们。 嗯， 刚才片花里说到的逃亡的太子、忍者少女，还有憨厚的蒙古大汉，还有一个西洋的很博学的一个探险家，还有一位骑在鲸鱼背上的投资人，他们几个人在这艘船上去展开属于他们的大海大冒险。 好的，那让我们欢迎今天我们请到的我们的另外的一位朋友，那就是编剧江彦良。 是的，喜剧编辑江彦良。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嗨， 江彦良同学，我要直接跟直播间网友替你喊个话，你把麦往左上挪一挪。你看，你一说话之后，这个画面真的太有趣了。我邀请所有在听广播的同学打开视频直播。好，那待会儿呢？刚才已经直播间的朋友已经来齐了，这个时段。 你知道现在的画面最好玩的就是一个喜剧编剧和一个喜剧演员对坐， 面对面，他们俩刚刚开始互相看就开始互相笑，找到了相同的气场，是不是？ 对， 我想知道喜剧编剧和喜剧演员有没有可能有更有意思的方式来介绍自己呢？除了说我是侯乐天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呢？乐天。 大家好，我是对。 我是什么？ 我是侯乐天啊，那个 坐在我对面的这位呢，就是一直编我的人。 哦， 是编剧你的人， 不是鞭策我的人， 鞭策你的人。 对 ，OK， 好， 嗯，你介绍完自己了。 因为对我们 是不是喜剧有缘？ 我觉得你必须得有一个表演的片段，因为我跟水叔去看过你的钢琴喜剧，叫做《钢琴不是吹的》。 是的， 有没有什么一个人可以脱口秀的片段，给我们带来展示一小段？ 当然有，就是以前我会经常表演一个很有意思的节目，叫《语言的标点符号》。 是有声音的吧？ 对，有声音的版本。标点符号用这个语言说出来，比如说逗号就是这个样子的，句号是这个样子，破折号是一个横线，感叹号是一个竖着的破折号加上一个句号，然后呢是双引号，然后如果要是左撇子的话就是另外啊，所以说可能会 双引号， 再来一遍，就是右手写字人的双引号是什么？ 是。 OK， 对， 而且坐在旁边的我觉得已经被破折号扎穿了。 所以说，如果要是用这样一个方式来介绍一下自己的话呢，就是大家好，我是侯乐，一个感叹号 是吗？ 大家好，我是侯乐天，今天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开心吗？就是一个问号。那么，如果要是想了解更多的这个精彩内容的话，请关注 FM 98.2。 还有一个点呢， 来，那个很像么么哒，哎，一起来，欢迎关注 FM 98.2。 哎，以后都要这样报吗？ 还是不要了？ 当然不是这么报。 为难死主持人，咱们以前上课的时候经常有那种，比如说八标兵来着，考专业课。 主持人很累了。 我觉得侯雷天这么自我介绍之后，看起来比刚才聪明多了。来吧，江一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介绍自己？ 我可以。介绍我自己，不如介绍一下我的职业。因为我是一个喜剧编剧嘛，然后我刚入行的时候，有一个老前辈跟我说过一句话，就说，做到一个好的编剧，三点就够了。 江江，你看着侯乐天说就行了啊。 对，我们俩看着你们俩，好不好？ 好， 哪三点呢？ 找不着焦点，那个 我就是焦点， 容易虚焦。第一点呢，就是说你要写得好。这是编剧的基本的一个。 我要生气了。第一点，你要 写 得 好。 第二 是编得好。 第二点呢，是你那个按时交。 好像很重要。 我跟你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段子。 你别笑，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喜欢写东西的人就会发现，那个 deadline 就是那个截止日期，永远就像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是的， 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长得帅。然后呢，就是长得好看。然后 那你觉得你符合哪几点呢？ 是这样。然后当时 长得好看， 当时我跟老师说，我说这三点，就是他说三点里边，只要你做到两点，你就够做一个好编剧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三点里边，我只做到了长得帅。然后后来经过我这三年的努力呢， 是你想太多了，小江。 没有，经过这三年努力，他就成为了一名喜剧编剧。 经过这三年的 瘦的时候还是 这三年的努力呢。之后呢，我就是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经过三年的努力， 就是写的差，从来不按时交，然后还长胖了。 对， 这个意思。 其实我觉得好像听大家聊天就会发现了，今天这个时段在直播间的三个人是三个特别有意思的人。既然大家都这么有意思，咱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吧，好不好？ 搞事情，对不对？ 搞事情，我们来比赛。当然不是跟我们俩比了，是跟本台智商最高的主持人比。我们智商最高的主持人是谁呢？ 那就是微软小冰。 是的， 微软小冰呢是一个人工智能，那它是一个可以作诗的机器人。 对， 它通过对1920年后519位现代诗人的上千首诗，经过了10000次的叠加学习，终于是自己成为了一名出过诗集的诗人。 是的， 那今天呢，我们要给三位出的一个任务，就是和小冰一起看图写诗。来， 他其实已经出了诗集了嘛。关键是他可以看到任何大家想象不到有什么延伸含义的图片，做出自己的诗来。这张图片其实刚才我已经发给侯乐天、还有江彦良、还有张璐了，就是这样一张图片。这是我们982的一个麦克风，一只麦克风横立在画面的中央，上面写了982，这是我们的台标，北京青年广播 FM 92， 982。 好了，这样一首诗，现在给大家一个创作时间啊，三位你们先想着，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小冰有多么厉害。看一张图片好不好？这是我们的频率总监吴周彤老师。这是他的微信头像，微信头像是这个样子的，他带着982的 特别定制版的帽子，穿着一件蓝色的 polo 衫，在一个八零年代的那种杂货铺里的感觉，然后背后是有点点斑驳的一个货品架，前面是掌柜的柜台，还有什么什么以前咱们称的那个秤，就是一个很复古的很可爱的一个小店了。其中有一个生如夏花笑靥如花的男人。那这张图片我先考了一下小斌，他做出来的诗是这样子的，给你们打个底好不 好, 好, 好， 小斌的水平是什么样子呢？小斌给武周彤老师写的诗是，来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看一眼，你们觉得小兵会是什么样的风格呢？写诗， 我觉得小兵按照我对他现在目前资料的理解来说的话，他应该会比较偏那种无厘头，或者是更偏朦胧式派的那个感觉。他就会选择很多不同的那个意象的一些叠加，就比如说一些夜晚呀， 是的， 双路啊， 其实刚才是在一个小店里面嘛，在直播平台已经看到了，刚才给大家播出来了。这首四行小诗是这样写的：看到无边的小店，我才有一个美好的完成。我锃亮的玻璃窗前露出来，通向河边的渡船。怎么样，感觉是不是听起来还是有点意思的吧？ 压力好大哦。 哎， 压力好大吗？ 所以我可能会选择写古诗。 你会选择写古诗吗？ 我觉得相对来说平仄的那个搭配可能机器人学起来还要更困难一点，对吧？ 是的，但是其实还是蛮有朦胧派的感觉的，对不对？ 对对对， 比较晦涩。 是啊， 那咱们今天的这个命题作文，这张图片，九八二的一支麦克风，不知道三位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的诗写的怎么样了呢？ 麦克风要怎样写古诗？ 麦克风写 谁先来？侯乐天好不好？ 我先来啊。 你先来，侯乐天 是吗？ 对啊，因为 一首古诗，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小兵呢，他这个朦胧派的诗已经写得这么好了，对不对？现代派的这种，那所以说我可能会选择用传统的古诗，然后来表达一下我们这张图片里的一些意境。那我的诗是这样的：九重天上闻仙乐。 哟，嗨，哎，第一句不错，哎， 不错吧？哎，九重天上闻仙乐， 我都没听懂。 不重要， 我珊珊在他每次说不错的时候，就说明他没有听懂。 对，没听懂就是哎，好厉害！ 夸奖这个来表达自己的目的。 九重天上闻仙乐， 九重天上闻仙乐，八面三呼震地来，二十四桥明月夜，好雨频闻有赵传。他开头的四个字连起来就是 九八二 好。 好， 对， 哎， 不是 有一句不是他写的吧？这不能蒙我吗？ 哪一句？哪一句？ 哎，没发现啊！ 快来告诉我，没听懂的诗里，张璐姐姐帮我们 二十四桥明月夜啊。 二十四小 时，一句可以说算是俗语的这种。 对对对， 完成了75%就算完成了，好不好？ 它只有25%抄袭，应该还好，对不对？ 其实有25%以上抄袭，因为982982抄袭咱 们频率。一共有， 你就不要这样为难一个学音乐的人了。 一共有，对对对对对， 其实应该会给我们谱个曲才对的。 对，因为今天直播间没有这个钢琴，也算是没有完全展露出侯乐天的才华了。如果大家 已经答应了， 唱一个， 对 对， 答应了什么？ 给我们谱个曲。 他哥对我已经答应了， 是吧？ 我已被答应了。 微微一笑，跟水水的节目好不好？帮我们俩谱个曲吧。 好，没问题。 对不对 ？OK， 就表现出男神和女神本来应该有的面目啊。来吧， 你看，张艳良刚刚就真的是在那边无奈的叹了一口冷气， 因为他到哪儿都给人谱曲，我也受不了。 是吗？那就你来吧，江彦良，好不好？ 哎呀，好，我是 哎，不要把我放前面，好不好？ 好， 压力大是吧？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长得帅的那个 放在后面，对吧？ 放在后面， 编剧 经过了三年的努力，一条都没有了的长得帅的编剧放到最后啊，来张璐先来。 作为女生哈，那我就要走一个感性路线，我觉得这样就能超过机器人和音乐家，你们说呢？这个图是我们的麦克风，我们会经常称呼它为话筒，所以我的这个里面用到话筒这个词。这个话筒长23厘米，我在这头，你在那头，这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你好吗？欢迎收听 FM98.2 青年广播，我们会一直陪伴着你。 好，写得太好了，真的。 人家还没说完呢。 以上， 的确是一个比较感性的风格。我可以先跟你预告一下，你跟小兵写的风格有点像。 真的吗？ 压力更大。 哎，我重写一个。 好，那关于刚才张璐写的这样一首诗啊，根据这张图片，江艳良，你作为一个编剧， 江江 七步诗开始吧。 天哪，我这不能即兴，我 蜀道 然。哎呀，昨天我想了一个这个点，大概就是因为我想到九八二嘛。 对， 九八二，我就想到一个小品。 什么小品？我们演绎一下这个小品好不好？ 有包袱吗？ 小品反正有包袱。九八九八不得了。 九八九八不得了，就差一个二字没出来了是吗？ 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我们俩人坐在这儿一起听九八二，这个场景特别好。 哎， 他们我觉得是在就是拼命的自成一派，对不对？ 对， 因为就是感觉每一个人形成一个派别的道路都很艰难，你要努力的去拽住他，才能让他不散下去。 强行压 吗？是这个意思。 对，我们俩坐这儿听九八二，努力的让他拽住而不逃跑。 对，所有的嘉宾当中，你们我们最累。 心分掉了。 我觉得让他们写诗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考验，因为我们永远是在用生命读诗。 那到底怎么样呢？用生命读诗，咱俩不要写一首，咱们俩一起来好不好？ 要的。 对，我们其实也想了一个，我觉得我们写的这个真的特别好。 这样吧，我们还是先公布小斌的吗？还是先来咱 俩的？我们先说我们的好不好？ 好， 这样 就没有这么尴尬， 至于压力太大，对不对？好，我们两个合作一下，跟你们 合作一下啊。 哦。第一句啥来着？ 一只麦克风。 好，你先起。 一只麦克风。 两个主持人。 三个段子手。 四首短诗歌。 五辆法拉利。 六六六六六。 怎么样？六六六也六六六。 是不是很好？来，你们挨个的说一下我们的这首诗的 表现。好在哪里？ 好在哪里？ 这首诗呢，充分用 这个环节太重，关键是江江还接， 不接了， 必须要接住啊！ 特别想听，这首诗怎么了呢？ 充分运用啥？ 运用了一种数字排列的一种方式。哎，快点，你们往下接一下。 不光能听到诗歌，还能够学到数学。 没错，而且充分的在这个诗里面表达了我们现在整个的场景。这个体现的 五辆法拉利是吗？ 对，然后以及这个提醒正在观看直播的同志们，大家刷礼物。 六六六六 六 六 六 绕回来。 OK， 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看一看小兵的吧，好不好？ 好， 其实我挺期待小兵的，就是做事的能力的。 也跟直播间的网友公布一下小兵的最后的答案啊，他给这个图片写出来了什么呢？依然是四个字，我发现了他的 bug， 他可能只会写四行，是四行 吧？可能是他在设置的时候，就比如说他会有一个选项是你要写几行吧。 可是我觉得这首诗写的不错哦。一起来听一下，四行。我想起来给你甜蜜的声音，我不曾有什么，把冬夜的星空和大地，最后的一班车，没。完事儿了， 是这样的感觉， 有一种没完事儿的感觉。 对呀， 是吗？就是还有期待， 是不 是 他最后一行没有打印出来？ 没有，其实我觉得好像很多朦胧派就有一种最后一句没说完的感觉， 给你空间让你去思考。 对，最后的一班车， 是异曲同工之妙，对吗？ 最后的一班车也要提醒大家了啊！九八二可是大家搭上青春列车的最后一班车了， 你不要恐吓大家， 抓紧时间，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OK， 大家怎么觉得他这首诗？来点评一下。 我觉得我败了，反正是，我是彻底输了。 我觉得我那个更难懂一些。 你们的确实是要比小兵的难懂很多。就是会更难懂。 其实小兵我觉得是有趣的了，也希望大家关注小兵啊，因为小兵会在 FM 九八二做一档新的节目，和我合作一起。当然了，我也相信小兵。这种新的声音、新的形式出现在这样一个新的电台，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对，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是很容易写诗的，有没有？就是 是的， 在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写诗，对不对？ 对。 我觉得江艳良非常有共鸣啊， 对不对？ 刚才你说， 应该是我们现在非常喜欢写诗，而不是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写诗。 就是我们正在年轻，就是我们喜欢写诗，对不对？ 嘉燕兰，你写过很多诗吗？ 我写过一些大家都看不懂的诗。 给我们念一个得意之作吧。 哎呀， 这个太 其实我们说诗呢，一般都是说诗歌，对不对？ 嗯、 那其实诗跟歌它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共同之处的。那所以其实我知道姜彦良平时这个编喜剧编段子时间长了以后，他会觉得比较需要另外一个东西调剂一下，他就会写歌。对，那歌词其实是也是诗的一种嘛，诗歌的一种。 姜彦良，你会写歌呀？ 写歌词 有种不妙的感觉。 对，感觉一会儿要让我唱了。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你会写歌， 是 就在我心里你一直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就是三句半的那个半，你知道吗？就平时聊天的时候，就是永远是一二三，哎，乐了一下这种感觉。 大家都是有多面的嘛， 是、 嗯、对对对。 他写过什么样的歌？侯乐天，他不好意思说，咱们说。 其实呢，我在跟他交往的过程中听到过他很多的歌曲，但是我说实话一首都没记住。 没什么记忆点，反正这些歌也。 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年轻的时候会写的诗或者是歌、嗯、 其实我是想问，一首好诗其实在你看来包含什么样的感觉、啊、 嗯， 因为年轻的时候总爱写一些乱七八糟的，后来自己读就说天哪，这是什么鬼的东西。嗯， 我觉得因为对我来说吧，之前写这些东西，写诗也好，写歌词也好，其实是对自己当下生活的一种记录。 嗯， 如果就是我，因为我不太擅，我觉得写日记太麻烦了，字儿太多，然后写一堆，所以就是把自己当下的一些感悟记下来，然后过一些年回来再看的时候，就当时那种感触还是在的。然后只要是说这个，不论歌词也好，歌也好，只要能给自己心里面最柔软的地方有个感动，就很有意思。 嗯，诗歌在咱们生活当中的确是一个还是挺温柔的存在啊。你们有记得任何比较温馨的，或者是打动你们的诗句吗？ 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 挥 一挥 衣 袖， 如带走一片云彩。 嗯， 感觉这喜剧演员的这根弦只能绷三秒。 最后一定要有个吊带。 对， 大家有吗？跟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印象比较深刻的青春时候留下深刻记忆的事。 嗯，之前好像看过一首诗，就是那个诗吧，它全是倒过来的，那个大概那个说法我有点忘了，好像那个词是这么说的，说是螃蟹在剥我的壳，笔记本在写我，漫天的我掉在银杏叶上，而你在想我。 哇， 这首诗好熟啊。 对对对， 在网上 这个当时反正我看了这个它是一个倒装的思路，然后还挺好玩的，然后整个把我在想你那种状态全都倒过来写，然后对，给我当时感触还是挺深的。这个 挺深的，挺深，而且他这些意象用的都还挺有趣的。 对对对， 嗯， 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大家已经开始为争夺就是这个打赏前五 榜一是吗？ 对对对对，打得不可开交了。我们感谢快乐的雨涵， 不要打送礼物就可以争榜一。 感谢快乐的雨涵，感谢宋二啊，感谢天哥，感谢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看我们今天北京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的特别直播节目。 是的，那在这里呢，这个时段我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我比较喜欢的诗吧。 嗯， 其实是曾经汪涵老师在公开场合说过的他最喜欢的一首短诗， 好， 叫做礼物。 好， 也希望北京青年广播的开播是大家的青春生活当中的一个美好的礼物。 好， 这首诗其实很简单啊，叫做在这五光十色的世界里，我要的只是公园里的一把长椅，有一只猫在上面晒太阳，我想我应该坐在那儿，一封信紧紧地贴在我的胸膛，我想这就是我要的未来。 哇哦， 一种很美好的感觉。 很美好的感觉。嗯，诗歌总是给我们无限的美好。给大家预告一下，刚刚我们的导播说我们现在就是刚刚在国贸连线的那一辆房车正在开往清华大学的路上，所以说一会儿我们在下一个时段当中会